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你看谁啊？ 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啊？ 那你也不认识，不就是那谁？ 哟，我这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永成，悬疑小说作家，70年代出生于北京，以全美工程类优秀毕业生身份获取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家名校的全额奖学金，后来进入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攻读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研究生。2006年加盟全球顶尖风险管理咨询公司，从事投资风险管理、商业尽职调查及反欺诈调查以及企业安全及危机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数年间由普通分析师晋升为副执行董事，领导中国区业务。在本周二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为大家推荐了永成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头等舱的贼》。永成的创作历程又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永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他的经历。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悬疑小说作家永成。哎，永成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因为我知道您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哈。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写作的呢？ 其实特别长的时间了，我是从大概2000年的时候开始有了要写小说的想法，并且在尝试这件事儿。我第一本长篇小说是2003年出版的， 那么早， 对， 将近20年前了。 对对对，其实是写了很久了。 起步就是长篇吗？ 我第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当时只是因为研究生毕业以后在硅谷工作，然后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空余时间，很无聊因为那时候在国外也不像在国内，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哈。所以呢就想着怎么消磨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呢就突然觉得，哎，我可以写一写我就是出国留学念书啊，也过过一些苦日子之类的哈。其实纯粹为了自己好玩写的，在论坛上那个时候的什么天涯的海外的什么论坛啊，在那上面去写，哎，我发现还有很多人很爱看，所以就自己受到了鼓励，就一直往下写。那个最早写的那个东西就写了很长。 那时候写的是什么内容？ 留学的，年轻的时候出国留学的那个过程。因为在90年代，我是90年代93年的时候，93年底94年初时候走的啊。那个时候其实还挺艰苦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就是没，大概中国的家庭没办法承担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首先你自己要去联系，然后要有奖学金啊。 对对， 奖学金，因为我当时还是在读本科的时候联系到的，大学三年级出国算是转学，美国的大学是接受转学这件事。 那您在中国等于说没毕业是吗？ 我没有，清华没有毕业，对，我只有肄业，我是大三的时候从清华退学。然后去的美国，去转学到美国大学去的。因为当时也是特别巧的一件事儿，因为其实90年代的时候这种高校的学生都想着出国嘛， 对， 尤其是清华北大，就可能就差不多每个学生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件事儿。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迟早的事情，那现在就试试呗。因为我听到别的学长跟我讲过，说美国大学可以申请转学所以呢说老实话，我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喜欢我那个大学生活。我当时觉得有点压抑， 然后特别的那个，我觉得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数理化，但是没办法，就数理化实在是很容易学对我，但是就是不喜欢。 但是那是清华呀， 哎，对，是清华， 对啊，那是无数人向往的一个殿堂啊。 对，但所以我就说，那我就转学，我联系一下国外的大学嘛。当然我也是联系的还可以，就比较好的大学，我想试一试。然后果然我就收到了一所大学，是美国的密西根大学，他的这个机械工程系，他就是给我的一个 offer， 他说你可以转学来。我们看了你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录取你啊。然后呢，就是但是你得交学费，每年是多少万的美金的学费。我当时就回了一个电子邮件，我说那就算了吧。然后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那个密西根大学又给我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得写信的啊。93年， 写信啊， 93年是靠信的，所以是一个月以后我又收到了一个回信，那个人说我们现在给你找到了一个资助。这个资助呢，它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一个奖学金部分，但这个奖学金部分不会发到你手里，就是把你的学费免掉，因为你知道国外这学费是个很大的大头嘛。 对对。 然后呢，它学费免掉之后，我们每个学期啊，一般4个月一个大学期，每个学期给你这个2000块钱的额度，你可以去打工把它挣出来，因为你按照美国它的规定，就是外国学生其实不能随便打工的啊。但他说给你这个额度，你可以自己打工把它挣出来。我就说，哎呀，这样的话我就能读了啊，就在经济上就。基本上成立了， 对，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纠结了一下，就说那走吧，反正迟早也得走。我当时也真的不喜欢那个氛围，就学校的那种氛围。 那至少毕业吧，为什么大三就要走 呢？很多人在纠结这个，我自己也纠结了这个事儿。后来我就觉得反正已经到这样了，我就干脆走吧，因为所有其他人也都要出国的嘛，就是感觉到大家最终毕业的时候也都要去考托考季去弄这一套东西，所以呢，那我就真的就去了。就到密西根去读书了。 那去那读书拿的是本科文凭吗？ 我先读的是转学到密西根大学，所以从密西根大学拿的是本科文凭。 本科文凭， 哎， 对，哎，那我好奇啊，就是说那个2000块钱，那2000块钱，比如说这一个学期有2000块钱的额度，但是您打工挣了3000，多了1000，那1000怎么办、 不可以，因为你要在校内的话，他就只能够给你安排2000块钱的工作。当然我在校内当然是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打工，实验室和图书馆打工，他们就看你多少小时呗。然后呢，你这个多少小时到多少就是多少。但我的确也在外边打黑工，因为2000块钱真的是蛮少，2000块钱过4个月，一个月500块钱嘛。住的那个地方是大概是整个那个地区最便宜的租金的地方，就一个月150块钱。你说是有350富裕，其实还得买教材什么。你知道美国大学的教材，如果这本教材今天被那个哪个教授选定，说下面这一门课是这本书哈，他就立刻会涨价，然后一本书都是卖100多块钱的。 哦，天哪， 一本教材100，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把这个书买出来，然后就到复印店去复印，复印完了以后再把它退给书店，书店也不在乎，书店自己就摆着好多台复印机，400-500页，对吧？你把它都复印完了，这个成本也是20-30块钱至少，但是比120-130块钱要便宜一点。总之是还是有成本的，这个生活成本还挺高的， 就这些故事，其实您都写到了您最开始放在天涯论坛这样的小说里面， 对。 那时候您起了个什么名字呢？什么留学的生活？ 那个不是，那个小说叫《飘洋日记》， 飘洋日记， 很多年前，2003年的，因为当时写完了，其实在那个论坛里边还蛮受欢迎的。其实这个里边也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其实是从小学中学我就是严重偏科数理化的这种学生，就是语文特别的不好，语文成绩特别不好，然后尤其是作文特别不好。 然后您现在是成为了一个作家。 对，我对作文的那种恐惧，就是上小学的时候你只要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的题目下面是空的，我就会特别的紧张，我就会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写了，就不知道怎么写。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可能上小学时候写的作文一直都被老师批评，就是老师是会很愤怒的在讲你的这个东西写的太差了，你怎么老也不明白写作文该是怎么写。一个问题就是跑题了，一个问题就是天马行空了，就是胡思乱想了，反正等等永远都是这种问题，所以我就对写作文有恐惧感。到了那个在美国读完研究生开始工作之后，突然有了闲暇时间以后啊，我觉得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去在论坛上这样连载自己的东西，就是开始创作啊。我觉得有一种报复心理，就是这个时候没有人批评我了吧，就是你老师没法给我打分了吧，我就认为没有人给我打分，我可以天马行空按照我自己想象的去写，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就是满足我自己的这个倾诉的欲望，这个能做到。然后另外又看到大家还真的喜欢，这个就受鼓励了，第一次连载这样的东西就被出版了。对，因为长江文艺的编辑就给我那时候就开始发电子邮件了，2000年了，他就说看到了这个网站上有这个东西，问我感不感兴趣出版。我当时觉得这个简直就太像做梦一样的啊，你没想到说 就是我这种语文水平，如果网上有人夸夸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编辑说觉得挺好的，可以成书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一个、对我一个意外啊、所以也没有真的相信他，但是当然也很努力的去配合、然后后来真的出版了， 真的 过了半年，对，就是而且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的单行本的书、一本长篇小说，而且在出版之后在国内好像就获得了更大的一个知名度、就是这、当时那本书还是非常火的，就是在那个什么当时是搜狐校园网和新浪读书都有过那个很多的连载和几十万的点击，这种就觉得哎，如果当作家可能也挺好的，说不定我能干这个事呢。所以说应该是埋下了这么一颗种子，但我觉得更像是上贼船了，因为从你那个时候很随意的写一些自己的经历，跟你变成一个专业作家去创作小说，这个非常遥远这个路程啊。其实中间有经过了非常多的坎坷和纠结吧。但还好我比较务实，我也一直都在做别的工作，就是工程师也好，调查师也好，反正就是一直在正常的工作。 那么这些就是不管是工程师还是调查师，都是和您这个后来学的专业有关系的是吗？ 工程师是有跟我专业有关系的，商业调查没有啊、因为我是学理工的嘛，就是在清华读的机械工程，在美国的时候读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专业，在斯坦福的研究生院读的就是人工智能专业。 AI 啊，人工智能的专业放在当今的中国和放眼全世界都是很火热的一个专业。 对对对，其实是很最近这几年突然开始时髦了，当然这个专业早就有、 为什么就不踏踏实实的做工程师，然后又做起商业调查师来了？ 因为后来也在反思，说我为什么就会对国内的大学生活特别的感觉到很压抑啊，然后呢想要改变。我觉得大学三年级就出国根本的一个原因是一种逃避的做法，就是说我过得我觉得不愉快啊，那我就想改变现状，那我改变现状唯一能办到的是换个地方，因为你不可能那个时候有勇气说我在大学里我不读了，或者我去改个专业、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法改专业， 是 这种东西很困难。 就是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人生关键节点的选择，可能会改变他今后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道路哈。 对，其实我觉得倒是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啊，因为它就导致我有后边这个特别挣扎的这么多年的经历。那这些经历，我觉得对我现在真的是在创作小说的话是很有帮助的。 您毕业之后，然后学的研究生读的这个人工智能是吧？后来做工程师，那工程师的话，那其实和商业调查师其实这两个工。 跨得很远， 对，跨的是很远的。 对， 那后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你转到了商业调查师？ 其实这个中间还是话很长的，因为我当时做的这个机器人工程师是在一个专门做类似的人工智能的公司的，美国的 公司， 在硅谷的公司，高科技公司。一开始做工程师，我就觉得我不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每天都在编程，每天都在电脑前面，然后做这种程序开发呀，然后实现一个具体的功能啊，就是用一个具体的公式来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这一类的工作，我觉得我其实不喜欢的是这个，所以我并不喜欢工程师的工作。然后在那家公司里面就慢慢就在转，我后来就在做市场，因为那个公司当时虽然生意特别好啊，全球销量也很高，但是它规模并不大，人并不是特别多。我是那公司里唯一一个从亚洲来的，东亚的啊，其他的都是美国人或者是什么墨西哥人，是他们那种常规的加州的组合，但是没有我这样一个外国人。那当时我们老板就说你，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东亚的这些公司去联系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业界最尖端的，他们是做自动控制器最先进的国际上水平，所以呢有这些东亚的公司去联系他们，说想要引进他们的产品这个那个的， 但是他们又没有东亚 的 对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一直做的很少、就说哎你要买你就买，我给你邮寄过去，就这样。然后这个对那个市场也等于没有开发那个市场、 对对对。 后来我们老板就说那你要不要管这个，因为他开始只是让我兼职、就是说你有人来了你帮去联系吧、这个邮件是台湾来的，那个是韩国来的、然后那个是新加坡来的，香港来的，反正都让我去联系。然后呢我就在坚持做这一部分，后来就越做越多，特别多的联系，就我就变成了主职，就是在东亚开发这个市场，所以那个时候经常的要飞到一年得十好几次飞到东亚来啊，就是在中国大陆啊，在这种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所有的这些地方跑，就是设置新的代理啊，就是见客户等等，就是在开发这块事。实质上已经没有在做真正的工程师的工作了啊。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正好又美国是一个就是泡沫半导体行业泡沫的破灭期， 对， 2001年九幺幺事件之后，先是互联网行业破灭了，然后互联网行业给他们提供基础 设施的电脑公司破灭了，然后给电脑公司提供基础设施的芯片公司他们也掉下去了，我们是给芯片公司提供服务，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更多的最大的产量是在这种自动生产线上，所以呢等于我们的有一个后续，我们到2003年的时候公司的就生意不是很好，那个时候老板就说但是国外的生意还挺好的，就美国的那个崩溃特别厉害，但是国外正好是一个新兴期， 就是亚洲市场欧洲市场 对亚欧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因为亚洲市场是一个自动化的新兴期，就刚刚开始大家用这个东西刚火起来，但我们老板说那我们把国际市场的业务卖了，卖给竞争对手他主要是想要需要资金回流保护美国的自己的本土的这个业务，他肯定得这么做，因为本土还是他最重要的那个地方， 对， 所以呢那没有这块业务了以后就问我说那你回来做继续做工程师，我说我不想回去做继续做工程师，所以我2003年其实从那个公司离职了，离职了就留在中国了。 那个时候其实您这样的工作经历和学历在中国想要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应该很不难啊。 其实不是，2003年的时候我听说的是中国的海归待遇都很好的，但其实我发现的都是海归变海带，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的这个科技类吧，第一是它那个科技类它没有到那么高的水准，那个时候啊你的技术其实没有地方能用，就是说我可以回来推销这个产品然后教大家怎么使用，但是国内并没有一个生产和开发这样产品的这种技术的一个机构，就他们在开发的这些生产的机构它都技术还差得比较远。第二呢就是国内对于所有技术人员的待遇其实还是蛮低的，你比如说我怎么就人家已经觉得哎呀我就是已经大吐血的给你那个很高的薪水了，因为你是海归，但我会觉得还是比我觉得理想的那个要低很多，你说我在国外如果一个月挣8000美金的话，我在国内就是挣8000人民币，他们已经觉得非常高了，所以呢那我还是觉得不满意，所以我那个时候等于没找到工作，然后呢2003年开始有几年一直是在做同传，就是中英文口译，对， 然后后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就做起商业调查师来了？ 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做翻译嘛，做了2-3年的翻译当时自己也挺大了，因为这个同传界有一种说法就是不能做过35岁，因为他觉得同传这个工作很太辛苦太累，就是高度集中那个那一段时间内啊。那我自己本来也是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个当饭吃的，只是这3年我用它工作做这个活能够挣够足够多的钱，然后剩下时间自己在家写小说，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但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写小说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呢还想走自己的老路子，但是人家也不看留学小说了，而且留学小说你还能写几本呢你自己的经历就那么短， 是 然后再写出别的呢就感觉就是在闭门造车，人家会觉得内容什么都是空洞的我的朋友们就说你应该设法去工作，你应该设法去了解生活，因为他们首先对我提出来就是你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不管是我自己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后你缺席了所以呢我刚回国的最近那些年我觉得我写不出什么正经东西来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社会，所以呢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去个公司上班，你就做正常人的就过这种日子，你可能还会找到感觉。那我那个时候正好有猎头公司找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有这么一家外企他们很需要这个又了解中国的文化又了解美国的文化英文又很好的没有提出别的要求就只有这个要求我说那我是可以试试的，其实我搞不清楚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去面试也没有弄得很清楚，真的开始工作了才发现原来他是这个行业商业调查是干什么的，他的这个工作方式和里面用的技巧是什么，这才慢慢熟悉起来。 那商业调查到底是干什么的？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行业很少有人了解这个行业，它也特别低调那商业调查呢它是这个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工作的这家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这家跨国公司的老板创始人就是创立这个行业的那个人他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的华尔街呢有很多的恶性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像恶性并购啊什么商业欺诈呀、恶性竞争啊等等，有很多这种行为。在70年代之前的时候，这些美国的大公司他们采用什么方式来对这种你发生了这些欺诈或者是恶性竞争的时候他去做调查，他用什么方式调查呢？他通常是要使用这个私人侦探的方式因为私人侦探在咱们国家是不合法的，但是私人侦探在欧美呢它有很长的历史，就像我们看到像福尔摩斯什么的这都已经200-300年了那但是呢私人侦探他在对针对商业的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的时候，他有一些效率问题，他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私人侦探最擅长的他比如说他跟踪你或者窃听你窃听其实不太能做得到，更多的是跟踪那跟踪的话呢你跟踪一个企业家 比如说这个公司老板、哦、你跟踪他首先就有点困难，他不是普通人。第二呢、嗯、就是你跟踪他跟了一个月，你其实也没弄清楚他到底跟谁勾结。 是， 你比如说一个商人跟两个商人之间的勾结，或者一个商人跟一个官员之间的勾、 嗯、 他们有利益的这种勾存、 嗯嗯、 他们不会每天见面的， 没错， 他们可能三个月也不见一次面。 对， 他跟私人侦探通常调查的那种事情、 嗯、 完全性质不一样。 对， 因为私人侦探要调查的私人的事情，你只要跟这人一个礼拜，他是平时都去哪，平时跟他跟谁好，你都能发现了。 嗯 啊，但最后呢，商业调查不实用。 对， 所以 因为有一些企业家跟企业家之间的这样私下里的沟通，或者跟政府官员私下里的沟通，往往也是在一些个人的场合。作为私家侦探的话，他也进不去，他也了解不到、 嗯、对，而且甚至说如果我们俩有勾结，我们可能刻意的就不会见面了、 哦、 对不对？然后我们用我们特殊的方式 去传达这种利益的输送等等、 嗯嗯、 反正这个东西 就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太搞得出来。那个时候呢，正好这个创始人呢，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退休的检察官，他在退休之前做的是全部都是商业欺诈的诉讼、 哦、 所以他对于这个商业欺诈方面的调查和取证很有经验、 嗯、 他就退休之后，他就创立了这么一家公司，专门做商业调查，就是我们是做调查，民间调查、 嗯、 但是这个调查基本上是服务于大型的公司和企业、 嗯、 啊，这些企业认为说我遭遇了别人的欺诈了，或者我现在怀疑我这儿有什么问题了、 嗯、 或者说我准备要跟谁合作，但我想更多的了解合作方、 嗯、 别上了贼船呢、 哦、 啊，这一类的这些东西，那我就聘用这个专业的公司，因为这个专业的公司呢，他能给我就代替我，因为他有这个技能，他能帮我给我贡献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个公司到底以前干嘛的，是老板到底干嘛的，或者说我这公司里出了事儿以后，这个事儿到底有可能是什么、 嗯、 啊，所以呢，这个他是专门提供这种的专业服务。 是吧、 嗯、那肯定的、 那作为一个商业调查师，您觉得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啊、 嗯、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基本的知识？ 很有意思，就是没有哪个大学专业是直接对口的。 对， 不可能存在一个调查专业哈、 嗯 啊。我觉得首先第一条的最重要的基本素质，就是你必须得有这个好奇心，你必须得有刨根问底的这个精神啊、 哦。 就是我不是什么事情只要听到了看到了一个表象我就满足了，这是一种性格上的一个特质。 嗯， 那另外呢，就是在于在教育和经历的这上面的储备，首先你要经过过高等教育，因为它有一个逻辑训练。就是你在考虑一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的时候、 嗯、 这个逻辑线索的这个过程思考过程，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足够多的经历，就是说你可以了解，因为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商业之间的纠纷或者商业之间的阴谋，它根本还是人跟人之间的事情、 嗯、 人跟人之间的利益输送和冲突、 嗯、 啊， 对对， 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它涉及的就是对人性的一个了解、 嗯、 然后另外就是对整个的文化背景，对社会背景，还有好多的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你都要有了解，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这是一个人的成熟度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单纯的只是说你会什么、 哦、 啊。所以呢，这个商业调查师的好的调查师，他通常也是在这个人格上比较完整，就是他的这个各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比较成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通常很多的职业会给我们输送这个有调查师潜质的人啊，通常是什么调查记者，因为我们有些人是来自于调查这个新闻行业的，媒体记者是适合做这个的，因为他很善于搜索资料做。那另外的就是还有像这个法律的背景的、 嗯、 就是律师行的那些准备这些材料的人、 嗯、 还有一些财政的，就是做审计啊什么的、 哦、 啊。 那现在的商业调查师也还真的是需要像以前最初的那样，比如说我去， 首先每个国家关于调查的法律规定都是不一样的，中国就对调查是有很多规定的。 嗯 啊，就是其实从原则上讲，它不允许私人进行调查，有这么一种，这种说法没有写在任何法律里，它不可能写到任何法律里，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都在做调查，就是你像街上跟人打听个事儿、 嗯、 这就叫调查了，对不对、 嗯、 啊，但是它有一些更具体的东西，你比如说私人侦探就不合法，那就说你去跟踪别人，当然跟踪别人也分不同的情况，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共场合你跟着人家走、 嗯、 这不是非法的，但是你不能跟他到一个私人的场合，就是、 嗯、 对吧，人家家里你不能进去， 对对 啊，就是这种、嗯、现在我们的定义更宽泛了，比如说人家住的小区这就算私人环境、 嗯、 它就不是公众环境、 嗯、 你就不能进、嗯、而且呢这个手法本来对我们来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不会采取这个手法，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考虑的就是比较正规的商业调查公司，他们提供这个服务的公司啊，他其实首先要考虑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做的一切事情必须是合法的、 嗯， 那你比如说像这个跨国公司呢，它这个合法还有双重的意思，就是第一条是必须得符合当地法律，就是比中国当地的法律。第二呢，就是它必须得符合它的母公司所在的，因为这个公司也曾一度在华尔街上市，在纽约上市，那它必须得符合美国法律，吻合美国法律，这是双向都得做到。然后下面第二就是你的这个守法的有效度是什么，有没有这么用，你不是说想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啊，你就是 对 真正有用的才去做啊。然后另外我们这个行业特别在意的还是风险控制、风险管理，因为说到底做商业调查你是为你的客户提供风险管理的，那你首先得管理好自己的风险，你要管理不好的话人客户就不会信任你啊，你不能搞那些什么路子特别野的东西，你也不能去用那些不保险的人啊，所以呢这些都加在一块儿才形成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商业调查的原则。 嗯，对，比如说这家企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诉讼啊，是吧，他的这个投资的情况啊，或者银行贷款的情况啊，他甚至有没有出现比如说几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经常 是吧， 对对对对， 这些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情况可能都是商业调查是需要调查的一些。 这个行业在国内通常它有两块特别大的业务啊，一块大的业务是我们刚才讲的出了问题了，就是他感觉到被欺诈了，或者说我内部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公司的董事会接到了匿名信，说你们上海办公室的总经理在那儿干嘛呢，就是在贪污呢，干嘛啊？这个时候呢就调查这一类的事情，这是反欺诈调查。那另外还有一块很大的就是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是什么，就是我要跟你合作，但是呢我要给你投资了，但在这之前我不能只听你说的，我得知道你到底背后是什么。 对 啊，这种时候呢聘用的机构往往是外国的机构，你比如说大的国际的银行哈，那外商的时候他最主要的是他对国内的一些东西文化什么背景不了解，所以呢他们需要就是这个商业调查服务给他们提供大量的关于创始人他的背景，因为大家很关注的是他的财富是怎么聚集的，他到底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然后就这个人的口碑和他的社会关系，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本地的这个办公室你需要向他解释中国的这些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些信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这一类的内容是通常就是可能一般一想到调查就想不到的一些东西。 那这些其实都对您后来的这个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带来了很大的养分。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对， 那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哎，我可以写这样的商业调查啊，这样商战题材的小说的呢？ 刚才我们不是讲说，我开始到这公司工作，是因为自己写不出什么好看的东西。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然后就说那就去上班吧。但是上班的时候呢，前边的这个三四年其实都没有再写什么正经东西了，因为那个时候工作非常的繁忙，而且要慢慢的适应这个工作方式，其实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那后来呢，是到了2008年还是2009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做这个图书版权引进的，他以前自己也做书，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不用放弃啊。”他说：“你现在在写字楼里写这个工作啊。”说现在最近有一本书特别特别的火，它叫《杜拉拉升职记》。 哦， 所以呢，你不如也写职场小说，因为这个小说肯定容易卖的。他给我这个建议，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写职场小说吧。然后呢，就一动笔的时候就觉得不对，我这个小说不是个职场小说，因为我可以写出来的，我自己感觉会比职场小说更有意思。如果它是一本商业悬疑小说的话会更有意思，虽然这些人是职场里的人，但他们干的这个事情不是杜拉拉里面的一个人是怎么怎么样就这样往上升职的事情，而是他们有很多背后的秘密，还会发生很多很危险和惊险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有灵机一动，就把我那个职场的小说写成了商业调查小说了，秘密调查室 的 第一部 黄雀。 对对对 啊， 那一部写完的确还影响挺好的，大家也觉得很新，就是眼前一亮，因为国内没有类似的作品，从来都没有过，所以呢就会觉得这个职业也挺神秘的，好多人没有，所以我主要的类型小说的写作之路主要是这么开始的。 那个时候您并没有辞职的打算是吗？ 没有。 还是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哎，我想要专心写作了？ 我是2014年的时候辞职的，那个时候已经在那个公司工作了8年了。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已经对这件事情，就是商业调查从头到尾该干些什么，从里到外差不多都明白了啊，都熟悉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工作的变化，最早开始工作就是普通的分析师，后来慢慢一直在升，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北京办公室的最高负责人了，是中国区的副执行董事。那个时候呢，工作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你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都是去见客户，都是在就是跟大家这个推销你的这个业务，然后在管理这个东西怎么报告给客户，因为这个其实艺术性很强，就 就是你普通的调查师和总监他们出来的报告你不能直接交给客户的，你必须去修改，就因为它里面有可能说话的方式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不能随便这么说，因为你必须得为你做的事情负责任，你说的话必须负责任的嘛。 对对。 而且呢你得去跟客户不停的解释说这个报告里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客户他特别纠结，如果那个客户坐在纽约总部的话，他会特别纠结你报告里出现的一些词的。 嗯， 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做这个，并没在做调查了，跟调查本身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还有另外一大部分就是在做团建，就是做公司的那个策略性的东西，就觉得这个其实挺没意思的。我就觉得这个在公司的这个环境里往上走，最后变成每天都是一堆的人光鲜亮丽，但是非常华而不实，没有干什么具体有价值的工作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挺无聊的，而且就会出现很多的政治斗争了。 然后后来就辞职了。 辞职的也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出版了两部这个系列的小说了。 嗯，秘密调查是第一第二吗？ 对，第一第二都出版了。还有丢失的谎言好像也已经出版了。当时就有一家特别大的影视公司啊，他其实很早就跟我买了影视改编权，就是黄雀的影视改编权。然后等到我的第二部也出来之后呢，他就也把它也买了。然后他买了以后，他就想跟我签一个长期的合同，他就说我要你五部作品。他就说想从我手里买五部作品，已经买走两部了，后面还三部。然后呢就说他付定金了，然后他这个整个这五部作品都买走是多少多少钱。当时他给的这个价格，因为正好2013-2014年的时候中国这个影视行业对这个小说改编权的这个市场突然之间就飞跃了。之前的时候可能很便宜的一个数字，这个时候就一年几倍怎么涨。所以到2014年他跟我签这个影视公司跟我签这个合同的时候，那个合同金额是蛮大的。而且呢我自己会觉得按照他的时间的要求，我后面要写三本书，在两年之内要写三本书，我觉得这个压力蛮大的。我就想我既然本来就喜欢写作，而且我们说不是现在一时兴起的，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而且他这个合同金额已经完全超过了我后三年的工资了，就是在公司的工资了。那我想我其实就不需要再去上班了嘛。 就算了一笔账。 对对对，我是比较 合适。 对，我一直对是这样，辞职专心写书就可以了。所以呢我的确还是挺实际的一个人，大概因为当时美国留学打工什么做四份工作数那一个小时几块钱的习惯，反正不会说贸然的为了追求一个理想就把已经有的这种收益什么都扔掉啊。就当时是因为有这个契机，再加上我已经有点厌倦这个工作本身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啊，所以我才决定辞职去专门做作家的。 成为一个专职的作家以后的这种心理状态，对待文字的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和您有一个工作然后用业余时间写作对待文字的态度会有一些变化？ 对，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在做业余作家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是没那么高的，而且 您说的要求是文字上的要求， 对对，文字和故事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更着急的想要把它写出来，是有一些着急的感觉的。当你有全部的时间用来写作的时候，虽然写的未必比那时候更快，可能写的还甚至越来越慢，但是我觉得慢的原因正是因为自己对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自己写的东西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当你一边工作一边写作的时候就全是在输出，就是你总是在写，但是你没吸收，就我说的吸收不是说工作的这些经历，而是说你没有去阅读。那现在呢就有大量的时间可以阅读，就是你可以看别人写的东西。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必须得多看。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个什么变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有自己稳定的收入，那么写作就是我一个喜欢做的事情，是一个爱好。 对， 但是当了一个专职作家之后，写作是我的饭碗啊。 对， 这是不一样的。 对，它是饭碗，但它仍旧还是爱好，所以必须得保护这种爱好的感觉。这个也是在做专职作家以后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往往就会觉得我已经是一个专职作家啊，这是职业之后啊，那它是个赚钱的工具嘛，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有赚钱机会的。比如说别人会说我给你一个命题，你写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很多出版商也有这种建议，就是说用你的特长啊，我觉得你可以写一个类似的什么故事，我们可以出版会怎么样。另外呢还会有编剧的工作，但是做这种工作呢是很伤害这种写作爱好的这种感受的。 为什么 体验的，你其实是在一做别人的命题作文，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其实你是在满足别人的一个需求，而不是纯粹满足于你自己的创作需求。你其实是在为他写一个作文，然后呢要写到他满意为止，所以呢不是你自己满意为止啊，人家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负担又挺重的，因为字数要求又很多。后来我就不再接了，我写过几个剧本以后我就不再接编剧的工作，我是觉得他伤害我就是很这个享受写作的这种体验，他又是挣钱的饭碗， 对， 但你还是得对他保持那个